歡迎大家收聽 Sci-Fi 全面睇。是，我是 Tasco。 是，我是韓榮。 喂，今個禮拜有什麼戲想呢？ 跟科幻有關的應該就兩套啦。 是。 Hellboy 啦，天魔特工啦，之 Golden Army。 是。 同埋地心探險記 Journey to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哦 ,OK, 兩套的。咦，仲有到小新。 嗰套就唔 算唔算 有 都有超人㗎嘛。 今次都冇。 今次冇 ,ok, 咁 人追捕嘅。 唔當係啦 ,ok。ok, 咁我哋講我哋嗰個 email address 啦，就 tasukusf@yahoo.com.hk 嘅，就係串一串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咁大家有啲乜嘢嘅意見啊，可以隨時 email 俾我哋啦。啊，咁講提一提返呢，我哋上個禮拜嗰個 Google Video 呢出咗幾日之後又俾人刪咗喎。 係囉，可能係暴力嗰頭係嘛。 暴力嗰啲劇照純劇照咗喎，上次 Get Mark 咗喎。 爆嘢啦， 冇 Get Mark， 多咗一幅叮當係咁多。啱啱我唔知咩問題啦。唔知咁一陣大家我同大家再研究呢個問題。咁即係但係今個禮拜就禍不單行啦，電腦又壞又成啦。所以今次可能有機會呢，大家要聽呢個純聲音版原聲版先啦。咁遲啲睇下有機會整返部機先可以播返整返條片嘅。OK， 咁 OK， 咁我哋講返今個禮拜嘅主題啦。咁就係呢個 Hellboy 2呀，第二集。係啦，咁其實有冇關嘅呢同上一集？ 冇太大關係啦，只不過啲角色沿用翻啦。 即係其實冇睇過上一集都唔會影響睇今集，係咪？唔會影響。嘩，我見到啲特技呢好犀利㗎喎。 唔止特技，係化妝同埋啲唔係 進化咗。 即係所以佢，但係首先講特技嘅定義先啦，特技就唔係純粹而家啲人講 CG 啦。 係。 佢呢度就其實唔係好 CG 嘅啫。好多都係用返傳統嗰啲 公仔嘅木偶。 啲 pep, 啲木偶。 木偶啦，係啦，係啦。或者嗰啲機械嘅木偶。 機械木偶啦。 咁整到好靚㗎喎。 係。 咁 同埋裝置一樣。 同埋今集呢，Hellboy 呢成日都剝衫嘅。 是啊， 赤膊嘅。 根據原作者，即係 Hellboy 嘅漫畫版嘅原作者 Mike Miller 啦，佢話今集最滿意嘅地方就係襯翻個原本個造型係冇著衫嘅。 係啦，即係上身係打大隻啦，冇錯啦。因為上一集特技未去到呢個地步嘅時候咧，佢哋成日著件 T 恤遮住，今集咧成日都見到佢赤裸上身，係啦， 係好靚嘅 男人啊 ，Hellboy 啊， 真係。 OK。 真係 咁當然佢唔係將個演員油咗紅色啦，即係其實我相信佢都係有件膠嘅嘢喺面度，但係好真嘅， 係 好真，好似真係肌肉咁嘅感覺。咁大家可以欣賞下呢套戲嘅。咁上一集就其實聽講都唔係好多人去睇啦，因為可能對主角始終唔係人啊。 係。 同埋呢度都係嘅，嗱，幾個主角都依然唔係人啦。嗱，主要有邊幾個主角呢？ Hellboy 啦， Hellboy 冇名嗰就叫 Hellboy。 有名 嘅。有名嘅咩？ 阿摩啊，乜嘢？ 哦，有名嘅咩？哦，佢哋唔係叫 Hellboy 嘅。OK， 咁另外有個半魚人啦， 半魚人啦， 咁另外有個女仔係可以放火嘅， 心靈之火啦， 心靈嘅 OK， 咁仲有個新嘅拍檔喎，今集 係一個煙霧人啦， 煙霧人啦，初行出嚟以為係機械人，但原來佢係有啲煙霧喺一件潛水衣咁上喺嘢入面咁啦， 啲角色設定都幾得意， 幾得意嘅，幾得意嘅，即係各類型嘅能力嘅人啦咁樣咯， 當然延續翻上集嘅故事，佢哋成對就 係。其實幫政府做嘢嘅特工啦， 咁 係啦，查案嘅 上集個噴火女就係自閉式嘅， 今集完全唔自閉嘅喎，好活躍嘅喎， 活躍啦， 係好好 cool 嘅。 咁大致上個劇情就係 你講過啦，你清楚啲， 咁就講 一個傳說， 遠古時代嘅傳說啦，就係啲精靈族咧同人類不停爭鬥之下咧，咁佢哋就為咗想取得，因為人類嘅人數係佔咗絕大優勢嘅，咁 佢哋做咗一班機械嘅 機械嘅軍團咧，就黃金兵團啦，就 Golden Army， 唔係金色 嘅 喎， 係金色嘅， 金色嘅咩？ 係側邊啲薄啊，嗰啲全部都係金色嘅，咁 打不死嘅喎，打爛咗又可以 重生嘅， 即係自己砌翻埋咁啦，咁所以就好勁， 所以就好勁啦，咁就 打低曬啲人， 但係精靈王咧就發現呢班人只要。呢班係冇思想冇靈魂 機械人， 甚至冇效忠嘅任何勇士，即係 得到個控制器，控制器就係咩嚟咧？ 得到勇氣就 work， 即係勇士啦，即係好打嘅人啦。咁但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佢自己嘅地位。 咁佢控制呢個黃金兵團嘅一個 皇 冠 啦， 就係、是、一個皇冠冇錯。 咁所以精靈王就將個 皇冠拆成三件，係啦， 咁 分別裝喺俾咗唔同嘅人。 嚇、啊！ 其中一件俾咗人類。 係咁、就終於嗰啲封印咗嗰班黃金兵團啦。咁故事一講就講翻到現代啦。 是 咁 但個精靈世界呢啲人依然存在 依然存 在現代喎， 即係精靈王啊，佢仲係精靈王 現代都仲喺度嘅， 咁佢哋都係生存緊啲地底城嘅世界咁嗰度嘅，咁就一開始呢就 其實佢都係喺美國嘅地下生活咁啦，即係 咁 係咪 咁跳到現代之後開始就係講一間拍賣所啦，咁精靈王嘅仔嗰個精靈王子 就想搶個皇冠， 就發現個皇冠就係一個拍賣緊嘅石像嗰度，咁樣佢就嚟搶啦，咁就放咗啲佢叫 furry 嘅即係小精靈嘅嘢啦，咁 其實呢套 當然就唔係靚，唔係一啲 呢套水 嘅靚， 呢 套係啲食人嘅有翼嘅怪物啦，咁同埋佢一個手下咁。 哦，那個鐵甲飛拳那個， 咁樣就去搶啦，咁 搶到啦， 搶到啦，咁啲 Fairy 就遍佈嗰度啦，咁樣天魔特工啦 ，Hellboy 同埋佢嘅 拍 檔就奉命出戰啦，咁樣就當然啦，最尾都係靠個女仔嘅 啲火爆炸， 火爆炸，成個核爆咁將 咁誇， 將所有咁所有啲精靈燒曬，咁樣但係咧個代價咧就係佢哋部隊部隊應該係隱蔽嘅，部隊就揚曬啊， 佢自己影曬相， 咁啊當然咁見到有隻咁怪嘅嘢就啲人驚唔驚啊，湧住去訪問嘅。 我快啲講完個故仔，我先分析翻中間啲問題啦。 咁樣結果成個故事交代咧就係精靈王子就攞咗頭一份啦，咁跟住去佢老豆嗰度殺死老豆就攞埋第二份啦。咁跟住就另外一份喺個妹度啊，個妹就逃離咗去個地下城嘅其他地方啦。咁佢就要去揾佢出嚟啦。 後來就個妹揾咗嗰啲阿 Hellboy 嚟幫手嘛。 咁啊 ，Hellboy 去到地下城度撞到佢，咁就幫手。咁結果就阿王子放咗隻好巨大嘅叫 Forest God 嘅怪物出嚟。 嗰棵植物 都做得相當靚。 哦，係啊，有啲鹹蛋超人怪獸咁樣。 咁當然打敗咗 Forest God 之後咧，佢哋翻到總部咧，王子又潛咗入嚟，咁將公主帶走咗。仲吉傷咗 Hellboy 添， 爭啲死， 爭啲死啊！因為 直插心臟， 插住佢，咁但係嘗試掹佢出嚟就會射落心臟啊！嗰支嘢，咁只有王子自己先可掹得翻出嚟嘅。咁到最後咧，佢哋就去到格陵蘭嗰度啊。咁根據阿公主 就係收埋啲 跟住公 主嗰個地方啦， 公主留低嘅地圖啦，佢哋揾到格陵蘭啦，咁撞到另外一隻精靈，咁就帶佢哋去揾一個 Fallen Angel 啦，一個墮落嘅墮天使咁嘅物體啦，咁就透過佢 等咗好耐噶啦，原來佢知道會嚟， 知道佢哋會嚟，咁啊救咗 Hellboy， 咁亦都話即係當然有個交換條件，要個女仔同佢交換啦，咁。一啲 唔講啊，嗰啲係啦， 講嘅嘢啦。咁跟住佢哋同王子，當然係揾到王子就隻抽啦。 咪結果真係發動咗 高登啦， 好多嘅，原來好多機械人嚟嘅。 咁 Hellboy 打爛咗幾隻啊？另外啊，即係蒸汽嗰個。 初係打爛到，但係發覺原來打爛咗佢之後會再結合翻，自動結合翻變翻出嚟嘅，所以冇用嘅。 最得意就係個蒸汽人可以上咗其中一隻。 哦， 係 啊， 係 啊， 係 啊，上 係 啊。 其實比佢上身嗰隻靈石強嘅咯， 唔係佢強啫。 咁樣結果咧就同就挑戰佢嘅權威，因為講 World Two 啊嘛，咁樣啲Golden Army即刻停手啊，即係。佢挑戰佢，如果佢係最強者，就可以擁有個皇冠同埋高登Army啊嘛。咁樣兩個決鬥之下，咁 Hellboy 終於打贏。 Hellboy 係決鬥啦，終於打贏。 咁王子最後想暗算佢嘅時候，公主咧就自隊一心。係 啦，原來佢兩個係雙生嘅 嚇，咁一個受傷，另外 佢哋界到塊面，另外一個塊面都會出血嘅。 係咁樣，結果咧 就兩個齊齊 死咗啦，最尾死 咁樣啊！噴火女就將 個皇冠燒毀啦， 燒毀啦， 係啦。其實個王子都唔係話算係壞嘅，佢最尾都 warning 啊 Hellboy 嗰個皇冠係即係權力鬥爭嘅， 會令人腐化，因為擁 有少少 係 東方不敗入面嘅葵花寶典咁啦。 可以咁講， 有少少咁樣啦。 而且佢。想搶返個皇冠嘅原因其實都唔係話咩，而係 佢都唔係想統治世界， 唔係佢想搶返佢哋自己嘅國度，因為人類已經將佢哋逼到一個 霸佔咗，霸 即係喺地下暗然無光嘅地方去繼續生存。 其實佢好想有好多寓意嘅，係 咁，或者講 個圓就圓㗎啦，係嘛？ 係圓啦， 個圓啊，即係最尾打贏咗啦，咁又幾多毀，即係毀滅咗。 咁就齊齊炸老細型話唔撈啦， 講笑嘅啫，下集就嚟啊。OK， 咁呢套嘢其實中間係咪有啲自然反駁嘅信息嘅咧？其實， 例如啫 ，Forest God 啦。 其實你根本精靈本身都係象徵住地球呢個 地球嘅， 係一個靈性嘅一面啦。咁其實即係好似佢哋。曾經即係拱手相讓咗，即係 佢哋 地 佢哋 地球啊！ 佢哋唔係打輸喎，佢哋係化自己嘅力量， 係啊，即係佢哋自己係啦，佢哋自己收兵嘅啫。 但係人類反而將佢逼到去一個角落。 其實係咪即係佢寓意緊人類係即係將自然即係逼到即係為咗自然界生物係嘛？你睇到佢好多精靈其實雖然係怪嘅，但係其實佢可能象徵住一啲。即係自然界嗰啲嘢，尤其是嗰棵植物啊，巨型嗰棵植物啊，你見到佢死咗之後咧，佢反而係變得好靚，係啦係啦，整到周圍都係草咁樣。其實即係其實你會睇到一路，佢都唔係用一個邪惡嘅形態出現嘅喎，呢啲嘢。 其實你睇到佢哋啲造型都唔係典型嗰啲惡靈嗰啲嘢， 即係 好。即係好佩服個造型師 哦，因為今集咧做特技做造型呢個係嗰、那個啊嗰套叫乜嘢咧？咩迷宮魔間迷宮啊？咩係嘛？係咯，即係講嘅羊有隻木神好似羊咁嘅樣嘅咧，即係嗰套外語片嚟嘅。講個細路女走去揾嗰個迷宮，跟住後來揾到那個羊嘅神咁樣嗰套咧。大家唔知有冇睇啊？嗰、那個係影展入面好出名嘅呢套嘢。咁佢係揾翻嗰個特技嗰、那個或者個設計嗰個人去做今次，所以今次有好多共通點㗎，同嗰一套戲裏面好多嗰啲怪樣嗰啲，即係嗰啲嘅，即係嗰啲叫咩咧？即係精靈。 精靈啦，係 啦，或者其他嗰啲怪生物，佢啲設計好多都係冇眼啊，或者嗰個精靈王子佢哋都係有啲似羊同人之間咁嘅樣啊，呢啲係有翻嘅。 有例如有個係四方嘅成， 係跟個頭啊，有個四方，有個頭啊，頂啊，有個寶女啊嗰啲， 化妝難度都好高，因為佢除咗典型嘅特技化妝之外，仲要配合一啲機械先可以喐到個嘴啊。 係喂，其實佢唔係 C G 啊，嗰啲應該係屬於機械化妝，機械加 化妝 係。 係咯，套戲都 OK 噶， 淨係睇呢啲 好多啊，係好多呢啲咁嘅怪生物㗎，多成根本佢套戲幾隔幾分鐘就打㗎啦。 又例如個墮天使咧，個造型 冇錯，冇眼，但係佢啲眼咧全部喺 度 翼 度 嘅。係啊，呢個 exactly 就喺翻嗰度魔鏡迷宮啊，即係嗰啲嘢度有翻呢啲嘢。咁其實你講設計咧，其實係咪有啲麥花領嗰啲類似嗰啲？figure 嗰類咁嘅感覺， 有有， 係嘛？咁其實呢個攞嚟 都好配合翻阿 Mimi Wola 嗰啲咁狂野嗰啲嘢。當然佢嘅畫工佢唔係畫呢啲嘢，因為佢好興用一啲佢唔係黑白，佢都係顏色嘅，不過好暗同埋好多直線構圖嘅。 其實當然佢版畫咯，佢一定 未至於 Fan Mula 嗰 只 叫版畫，版畫嘅構圖。 版畫構圖。 咁就即係呢套戲其實我哋好推薦嘅，因為咧。嗱，好得意嘅喎，其實外國人咧就好接受到一啲怪樣嘅嘢，但係有人面嘅，即係例如你睇Star Trek 啦，Star Wars 嗰啲唔似人嘅，但係你 Star Trek 好多時都所謂外星人咧，都只係將個人樣改少少啊，個頭有角啊，唔係呢樣嘢㗎，佢哋係中意，因為咧佢哋要求咧嗰啲人係有人面嘅表情。係，呢個就外國人好要求嘅，即係無論你點怪都好咧，你都要有翻眼耳口鼻，等我去了，即係可以 understand 嗰個人而家到底喊緊、笑緊、嬲定乜嘢。咁呢個係外國嘅定位嚟嘅。咁日本咧就好得意 嘅 喎， 冇面 嘅，冇面冇錯啦，啲怪獸啊、超人都蒙面咁，成面都越冇。咁其實香港咧就好跟咗日本呢種趨向。咁其實咧就即係亞洲人，佢一係咧嗰個人就最要求嘅主角係人樣， 完全真係真正人 咁。人樣係啊，你唔好連顏色、皮膚顏色變佢都接受唔到嘅喎。人樣就藍面都接受唔到，即係佢哋好要求咁嘅。咁咧一唔係咧，你就變蒙面超人又得， 佢當蒙咗面啫。但係佢就接受唔到呢一隻咧，哎呀咁怪嘅，有角嘅，哎呀藍色面嘅，就接啊紅色面嘅咁樣，接受唔到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可能見到個樣唔想入場。咁但係咧，呢套嘢特技啊，同埋咧嗰啲功夫都打得好好嘅喎。 係。 嗱，裏邊佢哋今次用好多拳腳嘅功夫嘅。 係， 仲要打得好好嘅喎，嗰啲踩牆啊、舞劍啊嗰啲係。 但係個王子其實本身都係一個英國歌星嚟嘅，我都唔 即 係 武術指導咗好。即係呢套我成覺得有港產片嘅武術嗰啲 feel 啊， 係 係咪啊？係咪好多拳腳功夫係唔係鬼佬嗰啲打法嚟嘅？ 我唔知佢係咪原家班嘅，但係好有 我都唔奇啊。即係呢個我哋冇深入探究，但係睇嗰陣咧覺得好精彩嘅。咁其實大家真係如果咦，即係聽完我哋講或者入場試下睇啊，其實呢套嘢都真係幾好睇，娛樂性好夠， 佢用啲 娛樂性夠唔夠啊？ 係好夠， 好夠係嘛？ 佢用啲武器都好，其實好東方。 即係你喺呢一期戲入面，即係當然唔計 Batman 啦，即係佢都算精彩嘅。 係娛樂性， 係啊，娛樂性要係不斷打嘅， 亦都不斷俾刺激感你，即係大約 唔悶嘅， 冇冷場， 冇悶嘅係啊， 大約。即係一套戲其實都分成四五段係主要嘅， 係講嘢又有笑位，係嘛？ 係 係絕對值得入場試下啦。有冇補充咧？啊個演員喎，大家唔記得講嘛？原來唉嗰個咩紅色面，梗係 low body 咧。誒錯啦，原來人哋已經80年代初開始已經係即係佢喂唔好啊！如果人你見個樣咁衰，個樣真係好衰㗎，真人樣啊，大家可能見唔到。補充啦，原來佢喺好多戲裏面都有用真人樣演出嘅，例如。喺 Alien 嘅第四集啦，佢其中一個船員嚟嘅，即係同阿 Winona Ryder 一齊，即係嗰個大隻佬啊，大舊佬啦，又唔係大隻大舊佬，個樣有啲低低地嘅，你覺得佢可能有少少係啊， 真人一啲都唔大氣。 哦，真人犀利啦，石屎 係石屎， 係呢個舞台 係 係啦，舞台同埋咧，佢本人原來配音咧做好多係嘛？ 係佢本人佢配好多，例如佢係 Marvel 指定配 Incredible Hulk 嘅。佢變形俠醫嘅， 佢唔係淨係變 怪獸，無論變形俠醫自己 個醫生， 班男醫生都係。 其實可能佢係可以聲音咧演繹到斯文人嘅，不過佢嘅樣子可能比較粗犷啲。 係， 真人做戲咧都係屬於粗犷。 例如喺神奇四飛俠嘅卡通啊，Iron Man 嘅卡通同埋變形俠醫自己嘅卡通，佢都係配呢個角色嘅。 因為大家知道咧，配音就唔同演出嘅。例如嗰時無線咧，以前啊飄零燕啊，係二犬報恩嗰爺爺咧，係啦，嗰個爺爺配音嗰個聲，哇！你睇佢 做奸人， 冇錯啦，佢真人都有做戲喎，就是、壞人，我唔知點解釋啊，因為邊個而家就冇演出㗎啦。係咁但係咧嗰時咧，你睇嗰啲即係無線啲戲啊，係成日做壞人嘅，做啲大天耳嘅真人，但係咧竟然佢配音咧專配嗰啲慈祥老人，係好有說服力㗎喎。所以你有時你聲演一啲嘢嗰陣咧，就可以有好唔同嘅演出。 同埋佢演技都曾經被認定啦。 邊個？ 佢哋講。 Hellboy 啊，佢 叫咩名咧？佢叫 Ron Perlman 係嘛 ？Ron Perlman 嗱，其實佢係曾經演出過電視版嘅 Beauty and the Beast。 係 嗱，咁當時係同邊個合作嘅？做嗰個 Beauty 啊，唔知大家可能覺得唔係好 Beauty 咧，就係呢個 Linda Hamilton， 即係邊個咧？就係呢個 Terminator 個阿媽。 嗱，當然當時係後生嘅，係啊，唔係大隻婆嚟嘅。OK， 當然佢 係未做未來戰士啊，嗰時 我未係 啊，仲早過，所以嗰時係後生女嚟嘅。OK， 佢就係扮。隻獅子啦， 冇錯啦，呢位 咁佢係攞個金球獎嘅， 冇錯啦， 89年嘅金球獎佢攞過， 咁亦都喺好多嘅電影啦， 或者 Beauty and the Beast， 其實啲人可能唔知喎，而美女與野獸其實並唔係卡通版個故事又完全 哦，電視版係現代㗎，係啊，又係 New York 㗎嘛， 啊係，佢哋係啲咩二變人之類嘅， 哦係，啊依係啲科幻㗎，係啊， 咁啊 Linda Hamilton 係一個 type 嚟嘅。 是 咁兩個即係佢幫佢破咗好多案啦。咁啊 ，Vika 其實本身又除咗樣衰之外，佢好大力 之人啦， 好大力啊，亦都係一個好聰明嘅人。 係啊，當時嗰電視劇都好受歡迎嘅。 咁當時其實都 咁就係呢位演員啊 ，Ron 即係演出嘅。 Ron Perlman 係啦，冇錯。咁其實好多戲嘅，即係唔能夠逐套同大家講。其實如果你睇翻嗰啲即係 Alien 4，你見到嗰個大隻佬，你就會認得啦。 係， 講比較近啲啊呢一套。 其實個 好多戲嘅，好多戲嘅。 無論肯配音界同 啊，同埋佢推動呢個學校裏面嘅舞台劇，佢都好不遺餘力嘅喎。 啊，佢曾經佢係其中一個Young Actor Program 嘅 搞手， 自薦演員啦，未算搞手嚇。咁佢係依個咩 Young Actor Program 咧，係一個。美國嘅志願組織咁啦，係專喺一啲 中學 嗰度 promote 演戲嘅，咁就佢係其中一個 負責教人演戲啊，同埋做演員嘅人啦。 哦，因為美國加拿大係啦，即係你中學裏面係有 drama 呢一科噶嘛。其實係一科嚟㗎，你可以讀㗎，係啊。所以點解人哋戲劇咁多，即係出咗咁多人哋，因為其實人哋喺兒童嘅教育一開始，同埋呢樣嘢係好重要㗎。就算佢學呢個 drama 咧，佢第時唔一定要做演員，但係對後來對成個人生。你講啲建功啊，都有幫助啊。 建功都係一種 present， 冇錯，根本係你點 present 你自己，你第時人生絕對用得著，未必一定要做專業演員。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中國人咧好缺乏嘅。你發覺中國人咧好多時去到啲場地都好古縮嘅，唔敢講嘅就係咁解啊。 亦都可能因為中國人太驚得罪人嘅。 嚇、 啊？中國人太驚得罪人嘅，講多。 咁呢個都係同訓練有關啦。如果你有訓練嘅話，你就唔會好容易得罪人啦，係咪 啊？啱唔啱？ 係咯，咁。咁 OK， 咁呢個有冇補充？暫時冇，我哋跳第二套啦。 跳第二套啦。 係啦，雖然唔多嘢同大家講啊，呢個就係地心探險記啊。點解咧？因為其實呢套嘢專登拍嚟咧，俾大家去用 3D 眼鏡睇 嘅 啫。其實咧，大家一定應該去過一啲嘅主題公園啦，玩過一啲 ride 咧，即係坐入去一個箱或者有啲大戲院，有啲係大㗎，咁啊喺度熬嘅，啲凳會喐嗰啲咧。咁啊戴咗眼鏡，咁跟住哇，你啲嘢衝埋嚟啊，跟住又點啊，又坐過山車啊嗰類。咁其實呢套都係類似，咁多人啲凳唔會喐啦，喺戲院睇。咁啊派咗眼鏡俾，但係佢唔係成套戲都係 3D 嘅喎，係咪？ 某啲場口啦。 係啦，有恐龍追啊， 跌落去啦， 玩嚟啦， 見到有好趣致嘅，真係冇。如果你唔係睇 3D 版，有好多場口又好趣致啊。你睇住佢哋跌落地心喎，跌三分鐘， 兩分鐘啦，冇三分鐘都係咁樣講嘢嗰啲， 恐龍追又啲好無聊咁，突然間恐龍直下咁。 如果大家唔喺 3D 度睇，當普通嘢、普通戲咁睇，佢真係有啲悶。老實講，係啦，真係係咯。咁啊， 我而家講翻個古仔啦。 你講係咩古仔？ 嗱，《地心探險記》其實就係 出名嘅 一個小説啦，就係1864年。由Julian Whirley 即係啲好舊嘅作家啦， 小說家啦，作嘅一個經典嘅科學。 呢個係個小説好， 咁其實就好多次嘅70年代、80年代，甚至啱啱過咗上年， 美國都揾啲蜥蜴咁放大 key 埋啲人嗰套， 都拍過無數套電視或者電影版。其中一套電視版甚至講個地心有文明啊，有太 玩過好多次唔同 類似太空船咁嘅嘢，佢哋要揾翻啲 tablet 咁嘅。 啱 嗰套啊，但係啱啱上年美國播完嗰套就最終於原著啦，都係一班人咁意外地喺礦洞度跌咗去啦。咁依套咧就其實就有少少向嗰度致敬咁啦。咁佢依度佢都係小説，即係話係改編佢，但係佢依度裏面都有提到依部小説嘅。咁就大致上講啊， 好快講啊，兩句講咗佢啦。其實冇咩講 嘅。Benson Fisher 啊，做 即係阿媽咪個主角啦，係咯。 嗰、那個咁嘅， 佢都學者嚟嘅喎， 學者啦，一個火山學家啦。咁就因為佢個哥哥就幾年前失蹤咗，所以咧， 就因為呢個地心探險嘅。 咁啱啱咧，佢哥哥嘅仔啦，即係佢個侄仔， 係探佢。 咁就大家就揾到一啲佢哥哥靜樂嘅筆記，咁就發現 佢個故事裏真係有嗰本小説喎，係 發現筆記裏面。佢啲筆記係夾住喺一部地心探險記嗰度嘅，咁樣佢哋就發現佢哋最後去嘅地方就係冰島。咁佢哋就去冰島 揾個女仔邊個嚟嘅咧？ 揾一個另外一個地質學家。 哦，就係、是、個女仔。 咁就係乜乜地質學研究院。咁佢哋揸到冇雷公咁遠嘅車，就全部荒蕪地帶咁去到，發現原來嗰個所謂地質學研究院咧，就係一間。屋企，因為唔夠分頂，所以間學院係冇開到嘅。而嗰位博士咧， 死咗啦， 死咗。佢個助手咧， 個女仔咧， 就係個女主角啊，咁就陪佢哋一齊去啦。 都係學者嚟嘅， 咁佢都係一個地質學家。 好啦，咁跟住佢哋開始揾啦， 咁佢哋開始揾就去到一個礦洞咁啦。咁佢哋就佢嘗試拎個火山嘅探測。即係測熱嘅嘢啦，但係我就唔知點解佢唔知揸住個金屬喺房裏嗰啲機器， 跟住意外就將個山窿口封咗啦， 佢哋就封住， 係啦， 沿住一個 其實佢哋成套戲係講佢哋想揾路出翻嚟嘅啫， 沿住一個被廢嘅礦洞啦，咁就係一啲飛嗰啲礦洞嗰啲火well car 嗰啲咁嘅場面啦，咁 礦洞飛車啦，咁遊樂場 當然呢啲就係完全為咗呢啲啦， 中石最出名嗰幕啦就係 當。 不過伊望就長咗少少。當然就 中間啲懶搞笑嘅位咧，唔講啦，係啦。 當然就為咗 3D 效果啊。咁我哋去到沙個礦洞嘅盡頭就係原來是一個鑽石礦嚟嘅。 係係正啦，好多鑽石。 無數嘅鑽石，當然佢哋就凹咗啲一笪，但係原來鑽 都塌咗唔少。 佢摸摸個地下咧，就發現原來只係啲 limestone 嚟嘅，即係啲火成岩。咁通常係好薄咁原咁樣 咧，啲踩都會爛啊，係 一粒鑽石跌咗落去咧，佢好意外咁跌咗粒鑽石落地下， 插穿咗， 咁就插穿咗，三個人就經歷過三分鐘嘅 跌咗三分鐘嘅大 窿洞，跟住跌咗落水度， 係唔中 意去到所謂地心嘅地方啊，咁跟住佢哋發現到 怪喎，地心又有海洋有天空啊，唔知點樣解釋 嘅雀鳥啦，咁就根據佢細佬所寫嘅 佢哥 所寫嘅一啲資料啦，佢又話知道原來喺海嘅另外一盡頭就有一個就有一紮噴泉嘅，就可以通上地面嘅。咁樣佢哋就經過千辛萬苦咁啦，又俾大雨追，跟住同個侄疏散，咁又俾恐龍，個侄就俾恐龍追，就回到佢哋，咁先至去到個 噴泉 嗰度啦。咁但係發現噴泉冇水，咁佢哋唯有咧就用啲信號彈 炸翻啲水出嚟， 點著嗰啲。 唔好講咁 detail 啦，總之後尾就成功噴翻佢上地面咁 就 完啦。 咁 其實唔知道我哋好真係麻麻地。OK， 咁其實講翻咧，咁其實呢個地心呢個傳說咧，其實好多科幻嘅故事都玩過喎。 係，包括鐵甲萬能俠。 嚇、啊？呢個唔有呢樣嘢嘅咩？ 啊，地底王國啊。 地底王國。其實呢個係一個科幻嘅一個，即係其中一個橋或者係傳說嚟。咁其實嗰時係咪特攝片都有啊？呢個伏魔三劍俠啊。 係 啦，裏面玩嘅亦都係一個即係地底嘅王國。咁佢哋嗰個 theory 咧就好得意喎，有叫做地心太陽係咪？係啦，佢哋話呢原來呢個地殼呢就好似得個殼咁嘅啫，即係當然唔係好薄嘅好厚嘅。咁但係呢喺殼嘅另外一邊即係我哋一個面呢，原來底呢係另一個殼嚟㗎喎。咁呢啲人呢就一個殼另一邊咁企喺度，即係個地心吸力呢唔係嚟自地心㗎喎，係嚟自個地殼嘅。咁佢反轉咗啲人就企返另一邊咁解，即係好似啲高大啲殖民衛星㗎嘛。 係 企喺嗰邊個殼個底咁樣。咁 係 佢嘅相反就是個地球嘅核心原來就一個太陽。一小型太陽所以有天空有性完全同我哋呢個世界冇分別嘅，係反轉咗另一邊咁樣啦。咁入口咧就喺唔知南極定北極嘅，到而家都仲係有個咁嘅講法㗎。係 有 個窿好大個窿咁啦。咁呢個係一個靈異界嘅一個講法嚟嘅。 純粹地心三劍講嘅呢個亦係一 我知係啲靈異界啊，到而家都仲有人相信呢樣嘢啦。OK， 因為亦都源於最早研究就有話有個。空軍的上教啦， 入咗去， 飛咗去發現有啲長毛象啊，咁之類，但係蘇花都誒呢個係五四年嘅事， 係有一個講法， 一個五四年嘅事， 即又係同呢個上一次嗰個咩香格里拉咁嗰類咁啦，即係去咗另一個， 喺 呢個講法就話原來地心入邊有另一個世界咁啦。 咁啲人詳細講，飛啲人話， 哦係啊，都喺嗰度飛出嚟㗎嘛，係啊。有另其中一個講法啦，係地底人啊嘛， 地底人係 啦，咁都係好多講法啦，海底人又有啦，未來人又有啦 ，OK， 咁有冇嘢補充下呢套嘢？ 真係冇乜啦。 OK， 咁小新咧， 小新未睇， 未睇嘅唔科幻， 未睇， 今集唔科幻嘅，烤肉唔知咩，烤肉乜？ 今日唔知做咩，佢成家俾人通緝話係窮兇極惡嘅罪犯。 啊，以前玩過幾次喎，有次有啲咩高達機械人，佢唔知高達個名叫高達咯，綠色嘅。 係係。 咁又有呢個佢個超人叫咩？佢個超人叫咩名話？佢好中意嗰個超人。 記得咗。 係咯。係囉，咁就係唯有呢啲嘢愣少少嘢啦，咁就小新就搞下笑嘅啫，我都唔知有咩講啊， 小新就小心啦。 好啦，咁我哋跳去啦，咁嚟緊呢係咪上呢個嘅Star Wars 未做啊，係再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先做 Star Wars 嘅卡通。 複製嘅危機。 係。 複製戰機。 係啦，咁咦今次有配音喎話。 係今次有配音。 係咪啊，你話好似其實 Episode 1都曾經有配音係咪香港。 Episode 1曾經係。 哦，即係佢啲預咗俾細路仔睇嘅。 係。 係。咁今次我哋即係 Star Wars 其實本來都好鍾意，但係你仲會唔會睇呢，老實講。唔好我哋唔好講自己意見。有冇價值睇呀咁講。係。 如果你真係有鍾意嘅，我建議你睇下嘅。即 係但係今次聽講呢係一個長篇嘅電視卡通嘅一個。係 佢會 一個畫頭即係開始嗰段嚟嘅。係 佢話係或者講返係補返第二。 第二集第三集。 即係黑軍到降啦。中間嘅一啲事蹟啊。咁就 佢嘅 idea 咧就係諗住依個做試金石啦。佢其實會喺美國同新加坡一齊咁製作一套165集嘅長篇卡通嘅。 唔係已經開始咗製作啦咩？ 再開始製 作 了。 開始咗啦！呢套嘢其實做完之後就嗰度就上噶啦。係咯。 至於點樣可以撐到165集就 我唔好理佢，佢唔係講一次喎製作165集，慢慢一路播一路製作。因為佢係 3D 噶嘛，其實佢做曬所有 model 之後就冇咩難度嘅。 係啦，個質地就有少少零失 望。哦 ，game 咁咯， 太過遊戲咯 ，game 咁咯，係咯係咯。咁大家會唔會戲院咁樣睇咧？咁大家睇下大家嘅選擇。係 啦。 咁你如果你係好係 Star Wars 迷咧，其實我哋都係嘅，但我係舊 Star Wars 迷。 哦， 係。係啊，新嗰啲其實我覺得三集都唔太 可能嘅，唔係太中意。例如尤達大師用。 但係新嗰啲朋友佢哋可能中意新嗰三集多啲嘅，因為特技好啲嘛。 可能係啦，因為舊嗰啲你始終睇到，同埋啲色又已經黃黃地啦。 執過啦，但係唔係，但我哋好怪嘅喎，我哋反而中意舊嗰啲咧，唔好加翻新特技喎。我最珍貴就真係當年嗰套咯。 有時你講，例如 真實感啲啊， 第星戰第New Hope 咁啦，佢執過 第四集所謂嘅係啦。 其中有一幕咧，佢哋降落係一個好細嘅城鎮嚟嘅，因為即係因為好多， 係係係 喺後面執翻啲嘢啊，執翻啲， 即係嗰個酒吧嗰度啊，係啊，佢揾第一次揾 Han Solo 幫手嗰度， 執翻啲白冰喺後面經過， 變咗大城市啊，大佬， 啲好古怪嘅機械車飛來飛去啊，咁其實就反而 Han Solo 同埋 Jabba 嗰度就有少少噱頭咯，即係當年可能真係做唔到。一個 咁嘅 造型嘅嘢同佢， 你話 Han Solo 同阿 Jabba 傾偈嗰度咧 ，Jabba 喺當時即係高 可能技術上應該係真係做唔到。 唔係當時嘅 Jabba 咧喺第一套 Star Wars 嗰陣咧，佢設計係人嚟嘅啫，一個肥佬嚟嘅。咁佢當時嗰條片拍咗嘅，咁但係後面係企咗個肥佬同佢傾偈嘅啫。咁要教父咁嘅人都係好核突嘅 ，OK。咁佢而家因為後來將 Jabba 設計到變咗一隻好似巨型蟲咁啦，肥蟲一條啦。咁佢用將佢 key 翻落去咁咯。咁其實就原本就唔係咁嘅樣。咁但係因為始終嗰段太珍貴啦，佢就想加翻上去咁咯。咁同埋唔止嘅，後邊又加翻 Bobby Fett 企喺度嗰啲咁嘅嘢啦。 亦都我諗當年嘅技術唔可以做到一隻咁嘅嘢一路行一路講嘢嘅。 唔係，其實嗰時根本諗都冇諗過電腦會咁樣 key 個 character 啦，即係你用電腦 CG character 呢樣嘢係好近代先，其實我唔贊成噶，好老實講啊，即係 CG character 好假嘅，好冇生命感嘅，係啊，即係其實如果你而家有做動畫嗰啲人啊，本身都講嘅，其實佢哋而家慢慢都寧願用手繪， 所以我反而 用翻手繪啊， 而家想 Hellboy 佢唔係純 CG 做，係 啦， 好多都仲係用翻傳統嗰啲特技化妝，即係當然佢有用 CG 執翻靚佢。 其實咧，人哋已經有個 term 啊，叫做 CG 疲勞症啊。嗱，唔知大家有未啊？如果大家都未有咧，就睇多啲啦嚇。即係我哋就一早已經 CG 疲勞症咗好耐㗎啦。咁如果你套戲全 CG 藍幕演出就係 sorry， 我真係頂唔住。 即係其實呢個睇翻，例如日本嘅鹹蛋超人都係啦。哇！而家有時連啲飛機都 key 落去嘅，真係覺得有 哦 點而怪。 呢啲係電視啦，因為 budget 問題啦。但係佢哋而家咧，一陣間或者講埋啦。咁其實佢哋而家咧好多新拍嘅特攝咧，即係電影啊，佢都會做真正模型喎。嗱，即係嚟緊做小雙俠嘅真人版啦，即係有森田公子做壞人嗰個啦。咁佢真係整咗只嗰只狗嗰架車出嚟喎，真係係啊，咁大隻 嘅。都成廿米㗎喎。 呢個唔夠誇張啊！嚟緊即係就上嗰套二十世紀少年咧，嗰個大鐵球咁嘅機械人啊，真係模型嚟嘅。 哇！ 唔係講緊擺喺台面嘅模型喎，係啊，唔知幾層樓咁高，即係我唔知佢本來嗰隻應該幾大，但係佢嗰隻模型都整幾層樓啦，可能佢原本仲大啦。 不過鬼佬就都有啲特別嘅，就係例如佢哋做啲太空船啊嗰啲， 哇，好大比例啊！ 好多時佢都會做隻可能十幾廿尺咁大嘅大比例， 即係星空奇遇啊， 將佢 scan 翻 成張台咁大， 將佢 scan 翻去做 CG， 冇錯， 即係佢哋係好堅持呢樣嘢， 先有咗模型。就唔係由頭到尾都其實係虛擬，就唔係咁嘅。 唔係，有啲似要嘅船都係。 係出一出嗰啲啦。 出一出就炸爛嗰啲。 你成套嘢由頭到尾影住佢嗰只，咪唔該整靚啲啦。 佢都好堅持啊。 扯遠啦。咁呢套 Star Wars 其實即係就大家睇下追唔追啦。即係我自己對嗰個其實所謂新 Star Wars 呢個 Episode 1、2、3嘅興趣真係不大。 睇下都可以嘅。 睇下啦，到時睇下啦。因為其實我自己極唔中意呢個 Anakin 呢個角色嘅。即係佢哋而家拍到咁啊！你明唔明啊？因為其實咧，我原本咧就係呢個 Darth Vader 迷嚟嘅。係 。 係啦，我心目中 Darth Vader 就好型嘅，好 cool 嘅。咁啊，唔係一個以前我哋聽嗰個所謂 Darth Vader 嘅以前係點樣嘅咧？就係、是、即係應該咧，佢係同阿 Obi-Wan 大戰，即係贏嗰陣，咁就受傷啦，咁跌咗去用岩。咁佢主要咧就整壞咗肺嘅，當然手腳嗰啲冇講啦，跌咗去用岩，渣都冇啦。我哋印象中佢應該得翻半截嘅啫。 係 當時個印象嚇，因為佢因為嗰時話咧 ，Darth Vader 係佢嘅肉身嘅比例係少過機械嘅。 係 咁，你嗰時佢哋有講法就話你機械越多咧，侵蝕你嘅靈魂就越多啊嘛，即係有咁嘅講法咁啊。所以佢已經唔係一個人嚟啦，佢話即係佢哋咁講，即係佢已經冇咗人性啊，因為佢機械係多過肉身嘅。咁你既然機械嗰個肉身就唔一定唔係而家呢個狀態。Episode 3嗰個狀態啦， 而家就係手手腳腳啫， 手手腳仲要唔係成節啫，係一節啫，即係個膊頭都仲係肉，梗係唔係啦？你睇翻舊 Star Wars 啊，你 Skywalker 後來劈佢手度都係機器噶，膊頭都係機器啊， 同埋佢除翻你下落都已經係機械嚟 嘅，咁即係我哋理解 Darth Vader 差唔多得翻個頭，得翻少少下邊一抽嘢楞住，但佢呢個變咗就唔係，咁當然呢個唔係我最唔中意嘅地方啦，最唔中意嘅地方咧就係佢整個 Anakin 佢個好似一個好弱嘅人啊。以前聽咧就係 Darth Vader 咩咁勁咧，就係話其實 最強嘅 Jedi 啊嘛， 佢係佢殺咗殺曬成個 Jedi Court 啲人嘅帶兵，即係帶兵唔係就一個。結果而家產生個 Jedi Court 嘅咩人咧嘅幼稚園生。喂大佬，你個產低 Jedi Court 啲高手就贏一親啲幼稚園生，你唔係啊大佬。 咁呢個純粹安排啊。 你記唔記得中間啊？George Lucas 㗎嗰個養子佢冇嗰啲咁細，佢都叫做大個啲，竟然都同佢打咗一輪喎， 係 竟然都打唔低喎，最尾係俾啲白兵射死喎，嘩呢、這個咁樣嘅 Anakin 就真係好唔同我哋心目中㗎啦，老實講係咪，同埋你嗰個點解 turn 住個單身嘅理由又戇居係咪，即係 保住個女朋友 真係唔得㗎大佬，嗱我有立過下呢個小說版啊，同埋呢個佢有個叫做聲音小說嘅， 係 佢裏面講嘅理由咧，好唔同嘅，同呢、這個即係 黑軍降臨嗰度， 同係啦電影裏面即係有好大唔同添嘅，即係佢係用錢用好多嘢去引誘佢嘅，可能佢屈服咗嘅，係即係唔係喎？反而 佢依度都有錢，佢都指住話要即係 呢度套地冇係嘛？ 有一段 嚇、 啊，有一段啊，議長都指住嗰個，即係話你。你搭曬你可以得到嗰堆嘢。 但係佢講得好冇好冇型㗎嘛，佢嗰個小說唔係咁㗎，佢逐樣嘢引佢㗎。佢問佢你想要乜，其實原來呢佢細路仔嚟㗎嘛，其實僆仔嚟㗎，佢就係想要架車㗎嘛。咁佢話得你要架車冇問題。咁啊佢話唔止咁多，你仲想要乜，咁因為佢又唔知道指下座樓，佢指咗好多嘢嘅，係逐步嘅魔鬼咁，由小嘅嘢慢慢引誘佢嘅，係合理好多嘅。跟住佢最尾講，如果你跟我嘅，甚至乎我可以同你分享成個加力士嘅， 成個 銀河。咁哇，咁呢個引誘真係好大喎，你明唔明啊？係啊，所以嗰個入魔唔係咁簡單嘅，係有著數嘅，大佬。係啊，即係唔係你而家睇咁呢種戇居咁樣，點解會跟佢咧？好似唔係好 make sense 係嘛？甚至乎佢同嗰個女王，佢個感情發展亦都唔係好合理嘅。 年紀上面有一定。 唔係年紀咁唔一定年紀嘅問題嘅，楊過小龍女都係嚇。 爭好爭得遠過楊過小龍女係嘛？ 唔係差唔多啫，差唔係大佢幾年嘅啫，差唔多。 第一集嗰個。 差唔多，因為嗰個女王嗰時十幾歲嘅啫， 咁 十歲同十幾歲咁，咪爭幾年啦，即絕對係 OK， 即係大概楊過同小龍女嗰個年紀相差嘅啫，咁係呢個唔係問題，問題佢幾時有 develop 過就感情啫？ 電影度真係交代， 求其佢遊山玩水咁，跟住就瀨咗嘢啦，咁樣咁嚇， 第二集咁可能 咁樣，即係好奇怪咯， 一齊打個長仗咁樣， 冇嘅都。唔係佢講遊山玩水嗰陣已經係㗎啦嘛，咁如果嗰度怪怪地嘅，即係唔係，即係佢反而你睇翻舊嘅 Star Wars 咧 ，Han Solo 同 Princess Leia 嗰個感情咧係自然好多嘅，佢反而冇講嘅喎，你冇講佢談情説愛一啲都冇，佢成日鬥嘴添， 兩個惺惺相惜， 冇錯係嗰惺惺相惜，同埋臨死啊，即係爭啲要死之前嗰種感情，人哋係寫得好好嘅，係嘛，尤其是有一幕咧就講 Han Solo 大家知唔知個 Han Solo 啊？即係 Indiana Jones 即係阿福伯啊 ，OK， 哈里遜福。咁佢臨俾人哋去 freeze 俾阿 Darth Vader 變咗，走去變咗嚿鐵之前，佢 嗰度就表白啦。咁跟住跟冇，因為冇機會，因為佢可能係死嘅。咁啊咁啊，嗰時嘅 Prince Leia 即係嗰個公主啦，咁就話 I love you 咁。跟住佢竟然答乜嘢呢，大家都估唔到，就係 no， 係即係完全係表達到呢個角色嗰種點串點樣不羈。但係當時你睇，你唔會覺得佢串，你係覺得好情深嘅。同埋呢句對白原來亦都唔係喺原本嘅劇本裏面寫嘅，係佢哋喺一個拍攝期間，冇錯，大家都覺得原本佢對白唔夠，唔能夠表達到佢哋嗰個感情，係當場大家度出嚟，亦都嘗試去講啲唔同嘅嘢，咁結果呢句只係爆肚噏，結果就係 good take 啦。咁其實呢嗰時咧係大家抌咗演員都抌咗好多嘅心機去搏， 因為當時個個都仲係搏上位啊。 即係其實嗰時係 3D 啊，即係你可以俾意見，你明唔明？即係你用演員，而家唔係噶嘛，話你改對白。 而家 我唔得咯，係啊，尤其是拍到 CG 嘅戲啊，更加唔會有對白你改啦，你都唔知道對緊邊個講緊嘢。係， 係 嘛？你梗係跟稿讀啦，都冇人同你對白，你自己自己自白係嘛？ 可能對住啲空氣。 係啊，好難。即係你咁樣，仲有一樣嘢，而家啲 Star Wars 唔好睇嘅地方係乜嘢呢？以前呢 Star Wars 好真實嘅，點解呢？因為去到啲冰天雪地嘅地方打呢，嘩你見佢口水鼻睇得流晒，堅㗎同你講，唔係化妝，真係咁凍，真係凍到咁嘅樣，可能冇凍到佢嗰個程度，但係即係真係凍嘅，你 feel 到嘩你見到你都覺得凍，跟住一去沙漠，嘩你又見到飆晒汗係咪，個頭濕晒係咪，跟住好啦，後來打陣嘩個頭俾啲風吹到亂晒，真係吹到亂晒，冇晒形嗰隻亂喎，好真實。啲衫真係甩咗粒紐，雖然個粒粒紐嗰個都係造型，但係你見到佢哋係用一啲缺陷美嘅，佢令到嗰個世界好真實。啲飛船係爛啊、舊啊、有刮花，係咪？其實後來咧，高達咧玩乜鬼嘢 ，MSV 都玩呢啲啫嘛，係咪？有啲 marking 刮花嗰啲咧，新嗰套冇曬，係啊 ，Episode 1 to 3完全另立立咩都， 同埋又太過 嬲尾嗰場，大佬熔岩嘅星球大戰一。滴汗都冇，點解？大家南幕開住冷氣拍㗎嘛？喂，大佬啊，呢啲咪問題咯？喂，我唔係話你要乜嘢？喂，你會唔會嗰個化妝師都知道呢場戲係喺熔岩，喂噴幾滴汗啊，大佬？冇，都冇，一滴汗都冇。咁你呢啲係咪問題咧？係嘛？即係你嗰個真實感係要配合啊！你冇咗個現場嗰個環境咧，有時大家真係 imagine 唔到啊，係喎，唔記得咗加汗喎。其實呢種基本嘅嘢啫嘛，但你就係唔記得啦，因為。你喺南幕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即係連化妝師都感受唔到嗰件事係點樣，係嘛？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啲剩下啦，又叫做係嘛？咁希望即係之後嘅戲唔好即係咁多全南幕啦，係嘛？聽講今次嚟緊《風雲二》咧，都係咁噶。 咁啊正常啦，因為製作成本都慳翻啲咯。 好啦，咁啊唔講咁耐啦，咁又係為咗拳霸咧，原來有第二集喎。 哦，係。 Tony Jaa。 好犀利喎！ 哎，好犀利！嗱，故事完全無關嚇， 成個 唔知咩年代，好似唔係現代嚟嘅個感覺。 唔知話啲衫 舊少少，古 乜嘢乜嘢年代嘅衫都有啊！ 可以咁講，嗱，一開始咧就講 Tony Jaa槍又正常。 Tony Jaa細個啊，佢完全冇關嘅，同上一集 OK 當第二套戲睇。細個就俾幾個高手救走，第一次郭靖係嘛？ 系 俾幾個高手救手， 高手啲， 啲高手怪嘅喎，你一個又阿叉啦，即波斯人啦，又有日本忍者啦，乜鬼國籍嘅人都有嘅，咁啊帶咗翻一個咧武術村喎，武術村喎，咁啊個個都練功嘅，咁當然啦，後尾呢個細路仔大個之後咧練成最高嘅武功咧，最尾乜鬼嘢武功都識嘅，係嘛？即係佢個畫頭都係逐樣show嘅。show 佢啲唔同嘅武功係嘛？ 同埋佢今次打好多唔同啲嘅嘢咧， 係唔係就係泰國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上嗰套同埋主要都係一啲好類似 dramatic 嘅動作或者啲泰拳啦。 泰拳 今次又有用日本刀， 係冇錯，乜都 有， 又 有玩啲好中國功夫嘅中國功夫。 冇錯。我幾好睇嗰只。嗱，大家上去查啦嚇，《拳霸二》係咯 ，YouTube 都有得睇㗎啦， 應該有 True 可以睇㗎。 係嘛？係咯，咁大家上去睇掂。呢套如果上畫一定要睇啦，係咪？真係好精彩，話阿 Tony Jaa 今次練啲新嘢，真係喺樹上面練踢腳，跌傷咗好多次 ，OK？ 喺啲象啊， 哇！犀利，喺啲象啊，一隻象跳另一隻象， 因為佢 好嘢，真嘅喎，唔係特技嚟噶。 佢 sell 嘅就係佢唔用特技， 冇吊威亞，係啊，好嘢，真係好嘢，泰山咁咯，我感覺得佢好似今集係咪個感覺有長頭髮噶？嗱，你個話樣衰，今集唔樣衰喎。長頭髮咗 ，OK 喎 ，OK 啊，係啊，同埋今集 冇咁惡嘅個樣， 係，同埋今集咧唔係上一集嗰啲咁嘅低成本製作，荷里活 feel， 起碼個 feel 啊，係啊， 個 feel 係荷里活 feel， 係而家泰國片拍到荷里活 feel 都唔難啦、 啊。咁其實 嗰度女權化都唔係咁差啫。 O K， 係嘛？咁你呢度正式 資本嘅， 咁呢度正式，哇！呢套好多人投資啊，第一套咁收得，放心呢套戲掂。咁大家睇下嗱，未有上映期，唔知幾時上映。O K， 係咪 even 連泰國都未做？ 應該未 做。係啦、啊，咁呢套大家期待一下，好戲。O K， 咁我哋再講落去咧，就係、是、呢、這個。啊，仲有啊，仲有一套戲係跳個禮拜先做嘅，即係下個再禮拜做，就係呢個80分鐘死亡直播啊，係 record， 即係 REC 咁嘅名字就咁叫做 REC 啊。 不呢套係真係西班牙版嗰套啊，唔係美國版嗰套啊， 唔係美國版嗰套， 係咪啊？ 我唔清楚， 好似係西班牙版啊，即係正版。嗱，等我講咩嚟？喂，原來呢套咧係一套好成功嘅一套，算係喪屍片啦都。因為咧成個故事係講翻消防員咧。就因為佢哋知道嗰個大廈，唔係佢初唔知啊，去到嗰度，但後來政府知道有喪屍喺裏邊啊，封鎖大廈唔俾佢走啊，困獸鬥啊，咁就成個故事就講佢哋喺裏邊個故事啦。咁當然咧，又係類似最尾執翻餅帶睇翻件事嗰種嘅形式， 即係好似末世天殺咁。 係，咁但係咧呢套戲咧好過嗰啲嘅，有故事嘅，唔係話一味揈到你頭暈嘅。當然畫面會揈一定噶啦。咁呢套咧就係、是、美國咧，亦都即時買咗版權嚟咗跑個美國版啊。係啦，咁呢套咧首先上畫，我諗就應該原裝版啦，西班牙應該。咁大家要睇啊，呢套又係一套新嘅經典嚟嘅、 嗯。 好啦，咁終於講翻我哋下個禮拜有咩上啊？機械旅遊係嘛？ 我啲機械旅遊。 係啦係啦，郭在容啦。咁呢套其實都係輕鬆啦，但係當然亦都有啲動作嘅喎、 嗯， 亦都有特技啦。咁大家畫頭可能已經睇到，而家畫頭已經作為有得睇嘅地鐵啊咁電視啦， 旺角個大屏幕。唉， 係冇錯啦。咁大家睇下啦。咁中意愛情片，但係又中意少科幻咧，呢套大家都啱睇啦。咁男女朋友拍拖一流啊。係，咁另外咧仲有無聲火嘅英文版喎， 英文版啦，楊彩妮又 係啊，係啦，呢個竟然有楊彩妮做嘅，係啦， 跟住個雅妹， 哦，佢都係雅嘅， 係係， 哦，咁啊無聲火本身係龍嘅係咩啊？係雅嘅， 龍 雅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套嗱大家睇下係咪會又好睇過原作啦？咁上次我哋睇過嗰套The Eyes 即係咩話？見鬼同埋係。 美國版嘅見鬼， 美國版係，我都覺得美國，我只覺得美國版係拍得好過原本版本嘅。 不過今次又唔同，今次阿彭氏兄弟自己做拍翻。 哦，係咩？無聲火係自己拍翻， 自己拍翻。 咁即係用大啲 budget 嘗試重現翻呢套嘢啦。 係係。 咁大家睇下睇唔睇？咁就唔係科幻片啦。O K。 個 feel 都唔錯嘅，你就原本嗰套 都打得唔錯嘅。 幾蚊個 feel 揾 啊 ？O K 係係 係。花盆嗰啲槍啊嗰啲。 咁呢套大家或者睇下啦，就唔係科幻片啦，動作片啦。OK， 咁我哋剩返係講少少嘩，我哋而家幾點鐘嚟㗎，睇下時間先。咁、我哋快啲講埋以下啲嘢啦。咁我哋之前未講過漫畫展啊，咁漫畫展我哋其實都有去睇過下嘅，咁裏面我見到有啲嘢產品啦。咁其他嘢真係冇乜特別啊，嗰啲咩炒賣嘅嘢唔講嘅，因為其實我覺得嗰啲冇乜好講。咁其實反而呢，我見到呢有呢個鬼佬出嘅一啲嘅，即係點講呢，算係正義聯盟嘅係啦。咁你有叫 Red Sun 喎、Sun 係即係兒子個 Sun 啦 ，Red Sun 啦。咁咩嚟嘅咧？ 攞翻個字 gap 啦 ，Red Sun 又係超人嚟嘅地方，又係擁有一個紅色嘅太陽 ，Red Sun 啦。 係，佢呢個就食字。 或者咩叫 Red Sun 啦？因為太陽當經過咗一段長嘅時間之後，就會由嘅光就會由黃。 哦，即係呢？你知真正科學上係咁嘅， 近黃色變成近紅色嘅，就是、代表佢就快玩完啦。 哦，係係係。咁超人嘅能力主要係由橙色太陽，橙色太陽嚟嘅， 唔係黃色嚇 ，Yellow Sun 嗰度嚟嘅。咁當然啦，呢個科幻啦，佢嚟講佢。 O K， 得咁呢個話都大家知啊。咁其實而呢個咩鬼嘢嚟嘅？哦，得意喎，見嗰個 figure 咧，你竟然係著蘇聯 個衫， 蘇聯衫個超人心口唔係 S， 係著蘇聯嗰個標誌喎。蝙蝠俠咧亦都著到啲蘇聯嗰啲軍。 有件嗰啲咁嘅蘇聯嗰啲哈薩克帽啊， 係啦，嗰啲雪帽啊，咁樣個成個入亦都唔同嘅，又係即係心口又 差唔多，心口 黑色咯，啲衫黑色。咁其實搞乜鬼？原來咧，原來即係 DC 嗰邊係有一個系列，就玩一啲另類嘅世界， 或者你當外傳啊嘛，佢哋叫 Elseworld 啊，而 Marvel 槍龍嘅系列就叫 What If。 係啦，冇錯啦，咁玩過好多唔同嘅世界啊，牛仔啊咩都有。 牛仔啦，例如神奇女俠做咗一個鎮嘅鎮長，嗰個就玩七金剛嘅，即係一班人咁去對付一啲強， 即係揸槍嘅。 咁而 West 新呢個故仔最初第一個當然 figure 送埋本漫畫㗎， 係一段講翻嗰段故事。 個 figure 係四個㗎，即係 四個人三個，啊四個 蝙蝠 超人 蝙蝠俠， 蝙蝠俠成立，仲有嗰個壞人超人嗰、那個 別蘇， 別蘇係啊，嗰、那個奇怪喎，那個壞人超人反而係 著 翻美國，係 USA 嗰個係一個複製人嚟， 係佢調轉玩壞人 嘅，因為佢故事裏面講超人嘅外，因為唔係真係人類嘅，佢嘅因子係複製唔到嘅，所以複製出嚟咧，短時間又會變成啲。 喂，咁 水晶化個怪物啦。 O K， 咁快快啲講翻啊！我或者詳細，我下次再講啊。 Weston 其實係講嗱，假如超人嘅火箭 係 唔係降喺美國中部，而降喺蘇 聯，發生咩事咧？ 當時佢係降緊列寧格勒啦，咁一齊蘇聯嘅嚇，咁 一樣啦，咁樣 養 大咗啦， 咁佢嘅力量就引起斯大林嘅注意啦，所以陰點佢成為繼承人啦。 嗯 啊咁依個一路發展咧，咁 Lex Luthor 就變成 哦，即係意思佢直情係蘇聯領袖嚟嘅， 蘇聯領袖。哦、Lex Luthor 咧就變成美國嘅一個 英雄 啦，係一個科學家， 即光頭佬啊。 後當佢初出場未光頭嘅嚇，咁佢就用自己嘅科技智慧點去同超人打嚟複製佢啊，例如神奇女俠。蝙蝠俠咧就變成一個俾 KGB 殺死咗 父 母 嘅孤兒 咁佢就扮成蝙蝠俠咁嘅樣。 佢冇錢嘅呢個蝙蝠。共產都睇白冇啦。 共產冇錢嘅，佢啲 窮鬼。 但係佢都係社會上層嘅軍區嗰啲。 哦，軍區 咁佢、 okay、 神奇女俠就係佢認佢依度就唔係睇到美國嘅理想，係睇到、 哦、即係佢都係神仙嚟嘅， 一模一樣啦。 啊 ，OK OK。 咁佢哋相鬥，互相相鬥咁結果就 Luthor 亦試過好多方法啦，包括派 Bizarro 去啦，又或者派綠燈俠部隊去啦。 快啲講啦，後面仲好多美國。 咁最後就用個防護罩將美國罩住咗啦。咁後尾呢就超人發現自己原來一路嘅行為都係俾人 manipulate 啦。咁共產主義亦唔係真係好理想，咁就自動棄權咗，蘇聯即刻解體咁咯個故事。 哦，即係自動解體嘅啫。喂，咁你有好得意喎！你話原來呢一個古仔入面嘅超人唔係由太空度嚟㗎喎， 佢係由係 啦， 係由未來嚟嘅，係由數萬年後嘅地球。 原來係邊個個後代咧？ 後代添。 係啦，呢個 一路講 嘅就穿橋嘅地方。 原來 Luthor 咧就一路透過同超人咁領略到佢嘅先進科技啊，啲外星嘅科技啊，或者其實基本上應該係未來嘅科技啦。咁就發明咗藥啊，可以令到人嘅生命延長到過千歲啊，咁之類咧，佢兩個一直相鬥咁，佢一路統治咗地球成三千幾四千年， 即都冇死， 佢到先至死。 先死。 咁樣佢嘅子孫咧，一路就由 Luthor 啦，簡稱一路。淨係得翻個 L 字，咁所以就變成超人個名字，超人原本個名字叫 Kal L K A L， 一個姓啊 ，Hyphen L 個姓係 L 啊，咁樣原來超人嘅老豆做 L 就係 Luthor 嘅 後人 嘅後人 啦，呢個故事咯，係啊，咁樣 比較最， 其實咧仲有好多喎，聽阿韓永講咧，原來有個係玩德軍啊，有個又玩第啲嘢，嗱呢個咧我下次又繼續講，好嘛，即係太多啊，太多，哇， 咁我哋繼續咯， 係啦係啦， 咁 下次我再講呢啲唔同 alternate world 嘅故事啦 ，OK， 咁同埋咧，我喺個漫畫展咧亦都冇啊，即係有啲領略就覺得喂，原來咧大家都係想揾錢嘅啫。我見咧好多鋪頭成日有一大陸嘅，當然做咗好多係啲卡通嘅衫啦，嗰啲卡通裡面嘅道具、啲劍啊，好多嘢好受歡迎 嘅 喎。 但係咪拉神嘅咧？ 梗係冇拉神啦，嗰啲咪箍筍袋嗰啲係嘛？有凌波麗 咁。今次海關冇掟下踩場？ 哦，因為唔係 Hello Kitty 同埋米奇老鼠啊嘛。 哦 ，OK。 咁唔理嘅，冇人理嘅，即係不嬲唔係㗎。會展賣嘢係唔知點解冇拉神 to kill 啊，大佬，我試啊！你知唔知道香港咪可以唔可以賣嗰啲電槍嘅？係，我好似見有個展覽有賣 嚇， 你中意去買走啊？係啊， 電槍、電警棍都應該唔準。 唔準，但佢嗰度可以嘅，你啱唔啱佢攞走俾你？哇，咁都得，即會展係唔知賣白粉都係合法嘅，即係我講笑啫，當然。 好、啊、 即係冇人理㗎，即係我意思係 ，OK， 即係冇人投訴就冇人理咯，即係咁講咯，係嘛？啲人就係投訴啲道德嘢㗎啫嘛，有封面嘅，有鹹濕啊嗰啲咯，其他嘢佢唔會投訴啊 ，OK。正添啦，仲投訴係咪？有個咁平嘅凌波麗係咪？嘅皮袋呀嗰啲。咁佢哋好多呢啲產品其實都係唔好聽嗰句即係老番啦係咪？咁其實純粹我仲有喎咁嗰啲畫 T 恤啦亦都好多同人志嗰啲啦畫 T 恤啊職場啊 親手畫，咁多人佢亦都係畫一啲有嘅 character 啦，好多人畫呢個嘅海賊王，唔係你歐啦，海賊王係啊，海賊王最多人畫，咁其實就咁樣咯，咁其實我睇到就係冇嘅，其實大家都係想揾錢嘅啫，係啊，開個檔揾食嘅啫，咁即係我就睇唔到即係人哋原本漫畫紙嘅意義就係、是。即係俾你有啲新嘅嘢去布摩啦， 係 其實咧，人哋模型展好車展都係嘅，你睇日本啦、美國都係，係擺啲未出啊新嘅 prototype 啊 ，game show 都係啊未出嘅 game， 香港唔係嘅，香港全部出曬，你喺街買到，只不過裏面咧賣平啲。 其實 散貨場啦，主要 是你就算電腦展都係變成一個 散貨場。 啲大廠商嘅散貨， 係咯，即係就係咁啦。咁其實都幾感觸嘅，同埋中間咧係有誠意嘅攤位。咁例如有啲大陸嘅唔多㗎嚇，即係嘅漫畫即係出版咧，咁佢新開未出嘅，所以咁喺度 promo 冇一個人行埋去買。 其實近來國內嘅漫畫或者嘅水準都唔錯，甚至 有三級 脫片添，好似。 哦，係啊，嗱一陣講。一陣講 ，OK， 咁啊 ，OK， 咁漫畫展就少有咯，即係少有原創嘢嘅，係啦，當然亦都有人做一啲嘅手板出嚟啦，好靚，好靚嘅，咁原創嘅 ，OK， 咁或者遲啲再同大家講下啦，咁我都可以之後再同佢介紹係有名嘅 ，OK， 咁但係裏面真係唔多咯，即係唯一想講就係、是，唯一有創意嘅人好少好少好少，大家就係想揾快錢咯 ，OK， 咁呢個就係對漫畫展嘅感受啦。咁裏面當然啦，攤位最靚嗰個就變形金剛啦，咁成架柯柏文貨櫃車，當然係，哇、 啊 哦、大過真車咯，係 嗎？ 係啊，比真嘅貨櫃車仲大，因為佢係一個攤位嚟，好長，咁入面就喺度即係 sell 佢啲嘢啦。咁當然唔止賣變形金剛嘅，唔知另一邊有啲 Star Wars 嘢，我唔知點解，但都係喺埋嗰個檔嗰度，係，但係嗰個就。有啲誠意 ，at least 個檔有啲誠意。咁其他啲咩展覽、咩超合金嗰啲，其實我就覺得冇謂啊。其實嗰啲都買緊嘅嗰啲，咁大家又唔知咩又狂影相，咁反而啲有創意啲嘅大家又唔去睇下，咁真係唔知點解好奇怪，係咯。咁當然有啲日本嘅廠商又將啲未出街嗰啲，即係例如坦保衛者都有擺到展覽，都有。咁嗰啲就值得睇下咯 ，at least。咁但係即係你話係新嘅嘢，真係好少，係咯，咁對我哋嚟講就其實冇乜吸引力嘅，咁但係對大家嚟講咧，漫畫展只係一個買平嘢嘅機會咧，同埋炒嘢、炒貨嘅機會咧，係啊，咁其實呢樣嘢就唔知啦。嗱，香港人如果定位係咁，其實就即係灰咗少少啦。係啦 ，OK， 咁講翻成個特攝片啊，韓永話有呢、這個中國曾經都有拍過特攝片嘅喎，當然啦，特技嘅部分係同日本嘅啲細電視台合作嘅，咁啊其實兩出喎， 係 咁啊邊出咧？同大家介紹下， 一個叫《變身戰士阿龍》。 系啦，咁另外一套呢 五龍奇劍士。 五龍奇劍士喎，咁武俠片嘅感覺。 一個就似蒙面超人，一個就似鹹 蛋超人啦，冇錯啦。咁呢個變身戰士呢，其實就有啲我覺得似 Kuga， 冇錯啦。咁其實個時代背景就反而唔係現代嘅喎，好奇怪嘅喎，喺二次大戰之前。係啦，咁講有外星人嘅都，咁、那個係個細路仔變嘅喎。 個細路仔 係啦，就係、是、外星人同地球人生嘅，咁變身之後咧就變咗大人比例嘅，就係、是、一個 Kuga 咁上下嘅超人啦，都係黑色底，跟住就有啲紅色嘅甲咁啦，一樣有電單車啦， 係 啊，冇錯啦，一樣有電單車嘅，咁當時嚟講好奇怪嘅，戰馬啦佢嗰隻電單車叫做，咁我哋都冇睇過啊，但係同埋聽聞咧，好可惜就係當時嘅有關嘅單位係即係中途腰斬啊呢套嘅劇㗎。咁唔知話佢係啊，睇下本唔知有咩問題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其實都要有個開始嘅咁另外一套咧就好大投資嘅喎，就係、是、呢個五龍奇劍士啊。咁其實五龍奇劍士你聽個名咧，就五龍其實有即係有五個， 甚至個開場白都好 似、哦、但係其實套嘢裏面唔好合嘅喎，完全一套原谷製作嘅感覺啊。 咁嗰啲有戰隊嘅一樣。 係啦，首先出現嘅咧，即係畫頭出現嘅咧，就係第一個戰士就係青龍劍士啊。係真係揸把劍㗎喎，變大咗揸把劍㗎喎。咁但係呢啲衫嗰啲做得好靚㗎。係。係啊，有變身動作係啦、啊、有變身有冇戲我又唔知啦。係啦。 同埋個拍得都唔差，例如。 唔差。 有日怪獸走過上海咁嗰度都係 㗎。啲模型整得好靚㗎。係啊。不過呢佢啲打法就有少少即係拳腳功夫嘅 feel 啦，即係會你踩我隻腳，我踩你隻腳咁嗰啲呢， 係 啊係啊係啊，啲黃飛鴻 feel 啦，係啦、啊。咁但係呢整體嚟講都唔差嘅。咁當然啦，啲特攝嘅部分就係、是、由日本嗰邊完成嘅，係啦、啊。咁投資都好大喎，聽講 幾千萬㗎。唔、知啊吓，唔好亂講嘢啊，即係總之可唔係咁佢個完成度好高嘅，同埋呢集數好多㗎喎，都有52集，咁但係我哋暫時都未搵到。 長過大一般嘅超人。 未搵到係啊，其實我哋都好想搵嚟睇下，咁但係睇下有冇啲辦法搵到啦。咁其實仲唔係新 嘅。大家如果想睇預告片嘅可以去 YouTube 嘅。 哦，係啦係啦，查呢五龍奇劍士啦。咁其實呢原來呢我係中國人拍嘅特攝，咁當然啦，香港最出名就係中國超人啦。 中國超人 當時係由李修賢冇錯啦做主角㗎喎。係。咁係一個變身超人啦改造嘅。咁紅色咁啦，咁如果大家有碟賣 㗎。有碟啦。 有碟賣。當時嚟講唔大㗎啦。係 啦。 當然啦，當時亦都揾到天地雙龍嗰邊嗰啲嘅即係做衫嗰啲人幫手做㗎喎。唔差，以當時嘅特技佢淨係日本嘅特技㗎啦，做到當年嘅。係呀，不過當年因為個問題呢就佢係戲院做啊，咁好多人都唔肯揞錢去睇，因為平時睇鹹蛋超人喺蒙面超人免費電視播㗎嘛。當時啊，係連鹹蛋超人嘅電影版啊，都唔多人入場俾錢睇㗎。係係。係啊，因為大家覺得嗰啲點解要俾錢啊咁樣㗎。 鹹蛋超人電影版好似好少上喎，有上。 有上過，梗係有上過咯。 我記得嘅就泰國嗰套啫。 咁都係啦，咁唔係㗎，好似唔止㗎。好似唔知我聽另一個朋友講唔止嘅，咁但係呢唔係咁多人肯俾錢，喂大佬你入場都係因為細路仔入場，你老豆老母邊度肯啊？你估好似而家見啲人老豆老母陪啲細路仔睇騎羅羅，你以前佢肯俾錢你睇好好啦，仲佢陪你睇係咪？而家呢就叫親子，即係講而家就以前唔係㗎，俾心機讀書啦係咪？睇超人唔好睇超人咁樣啊，咁樣㗎嘛。我記得以前啊，我哋睇卡通啊。大人要睇新聞啊，即刻轉咗你台㗎，問都唔問你㗎，係啊。 現在可能一般屋企都有幾個電視，所以唔好意思歌仔唱啊。 而家你除咗即刻睇，仲有碟，仲有錄低啊嘛。以前邊度有啲咁嘅嘢？好，咁我哋講翻啦，咁繼續講少少特攝嘅嘢啦。咁原來咧，另外咧有套黑白片叫做《戰神》喎。 關公。 係啦，冇錯啦，就是、由關公嘅神像變大啊，就是、打外星人㗎喎。嗱，咁呢套戲咧，其實當年啊係台灣片。但呢戰場竟然唔喺台灣㗎。 香港啊。 係啦冇錯啦，就在康樂大廈前面打嘅，就打兩個外星人，係關公打兩個外星人。咁大家係咪覺得好搞笑呢？其實如果上網可以找返有啲相睇下啦，有啲劇照。咁黑白片嚟嘅應該。甚至唔黑白都係嗰啲紅晒嗰啲㗎啦。咁其實佢唔係搞笑㗎，套戲係認真㗎。係呀。咁就其實當年無線呢亦都有個叫做咩銀光2000啦。 銀光2000啦。 當年係同呢個幻想奇情去競爭㗎喎。咁當然最後係靈異嘅路線係成功咗啦。係啦。咁其實亦都認真㗎喎。 換身嘅。 換衫啦。 換衫啦。 即係美國超人多啲啦。 一個平時傻。 其實佢冇大力啲嘅，佢都係好打㗎啫。未來嚟嘅。 唔係佢話擁有未來人嘅智慧。 佢未來嚟㗎係咪？ 唔係 嘅。唔係未來人，都係當時嘅人。哦，好打咯，同佢聰明咯，係咯。平時喺個油站啊，定係咩鬼嘢話？圖書館就唔記得咗啦。 記得佢做咩？係 咯。喂，嗰個遲啲同大家補充翻啦。咁其實都係一啲經典嘅。 咁某程度，除黑嘅黑俠都係呢類嘢。 係黑俠都係，係啦，係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啦，總之喺香港或者中國人嘅地方咧，就不利於呢個特攝片喎。係。即係大家都好似唔係太接受自己人拍嗰啲啊。 同埋，就算你中國人拍，好多時都會真係你例如黑俠咁，其實武俠片 feel 多啲咯。 係啦，這個就是問題啦，即係個科幻嗰個部分就反而即係唔夠濃厚，同埋呢好多時呢分唔到奇嗰啲咩話神怪呀同埋科幻嗰樣嘢㗎，佢玩玩喺入面咗神怪係呀，所以就係呢個問題啦，可能就係個科學訓練唔夠呀，因為你都知道中國人讀書呢好早已經分咗文科理科呀，理科啲人唔會寫劇本啦，寫劇本啲人又冇讀過，連中學嘅科學都未讀過喎，中學嘅 physics 嘅常識都冇㗎喎，咁你叫佢點樣寫一個科幻故事呢係咪即係你要寫科幻故事，我諗你要基本啦，唔係要好深奧啊嘅 physics 特別係嘅認識嘅係啦，如果唔係你好難寫嘅。OK， 咁我哋介紹埋其他啦，日本嗰邊呢原來而家呢好多分支㗎喎，以前我哋睇超人睇咗幾廿年啦，都係唔係圓谷就係東影㗎啦，係咪蒙面超人就東影啦，圓谷專拍巨大超人啦，當然其實唔止鹹蛋超人家，可能而家朋友唔認識 咩火山啦、 啊，係啦，火焰超人啦、 啊、 ，Mirror Man 啦、 啊， 係啦，好多好多好多嘅。 另外一個金達喺邊度啊？ 金達唔算係嗰樣嘢嘅， 咁但係即係變咗大鐵人嗰樣嘢多啲嘅，即係鐵甲人咧嗰樣嘢多啲嘅。咁嗱，我哋講緊近代啦，咁近代咧原來咧唔使嗰幾間大公司拍嘅喎，原來而家嘅特技已經進化咗啦，細公司或者其他公司都開始拍啦。咁而家咧， 早前亞視嗰套啦。 是啦，阿善啱做完咗嗰套叫咩魔彈戰記龍劍道，咁其實就由松竹嗰邊搞㗎啦，咁資金當然佢都要搵一個玩具廠贊助啦，咁最大就塔卡華啦，咁當然啦，塔卡華而家呢亦都 合併， 冇錯啦，所以而家有一套新嘅就叫拯救英雄咁樣。 多米英雄。 係啦，咁佢哋咁譯啦，其實 Tommy Hero 咁啦，係啦，有啲新嘅 series 嚟㗎喎，咁呢個 Tommy 嘅英雄呢就冇機械人嘅，即係佢其實好似戰隊，咁但係佢係用好多唔同嘅救火車啦、救助車啦，咁樣去合體嘅。 值得一提就係早見優做司令啦。 哦，係啊，早見優大家都唔識邊個㗎，發覺而家啲人。 可能 當年一個好出名由夏威夷返嚟嘅一個嘅明星啊。 日本偶像派啦。 係啦係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啦，咁其實呢啲演變呢係由呢個東寶啊開始拍呢個超星神呢個嘢開始嘅。咁大家即係睇到就係話其實我哋都可以拍嘅。係啦，即係唔係一定係等佢哋專利嘅，係啦。 技術上可能都仲爭啲嘅，你睇返超星神。 因為你以前呢你要知道呢，差唔多所有嗰啲超人玩具啊，即就算你蒙面又好，鹹蛋又好啦，都係 band 呆立曬。咁佢哋其實塔卡華啊呢啲佢哋咪就想自己出條 line 囉，冇錯。咁其實就係咁嘅，其實同商品都係好大嘅關係。咁另外亦都當然有啲深夜劇啦，佢哋就唔係為咗出商品，例如你都睇過啦 ,QT Honey, 就當年永井豪嘅一個嘅卡通啦。 同埋涉谷啦。 啊 涉谷都係。 涉谷乜嘢哦十五。 涉谷十五。 哦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嗰個就怪雞啲啦，即係大家即係要睇先得。係啦係啦，咁原來另外都影響到韓國嗰邊呢，亦都有套叫魔法戰士咁嘅嘢㗎喎。係啦，咁其實呢而家拍特攝片除咗日本最勁呢，大家可能唔知呀，原來係泰國囉。 哦係。 係呀，泰國原來連將當年嗰個馬騮超人呢都拍過一套係新版嘅，但當然佢到三已經變咗好似蒙面超人或者戰隊嗰啲咁樣，科學化嘅， 早期嗰個真係原張泰國嗰個猴神嗰個， 佢完全唔係，佢就卡邦咁嘅，即係一個大人變身咁，你當佢用翻嗰個名嘅啫，唔係細路，即係真係變身超人嚟嘅咯，係啦，咁同埋原來佢哋都有一套咧小路寶咁嘅嘢，啊嗰套嘢好受歡迎㗎，原來日本都有做㗎噃， 哦 ，OK， 但係佢純 CG 嘅， 係啦，咁佢造型咧就類似小路寶啦，個主角但係佢係一架綿羊仔咁上下嘢，係啦，咁佢其他啲同學或者朋友就係啲其他嘅機械咧，咁佢好似走翻小路寶嘅路線，咁日本都做亦都好受歡迎，亦都出產品嘅，但香港就冇做過啦。咁就係咁啦，咁其實泰國嗰邊應該就承繼咗亞洲，即係除咗日本之外就拍特攝片拍得最多嘅。 韓國都有唔少。 韓國特攝？卡通啫。 卡通啦、 啊。特攝唔多啊，特攝。同埋佢啲特攝都仲係少少同武俠係分唔到嘅。係啊，即係頭先所講嗰種嘅魔法戰士都係由古代開始打嘅，初初都係古裝嘅。 其實台灣片例如啲青春偶劇，青春劇都想玩呢個路線，例如。好似終極一家咁， 哇！嗰啲邊算啊？ 都玩到又變身又剩， 嗰啲啊似嗰啲乜鬼嘢啫嘛，似嗰啲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多啲，咁我唔當嗰啲特攝啦，嗰啲我覺得係功夫武俠多啲啦，老實講，係咪？即係你唔好話風雲啊特攝啦，係嘛？即係嗱，特攝呢個字原本就係特殊攝影，應該特技咁樣意思。但係我哋而家成日講特攝咧，就通常係要有啲超人嗰啲嘢㗎啦。OK， 如果唔係就好難入於嗰個路線囉，我哋叫返做特技片多啲囉，係囉，咁同埋你個武功嗰個成分咁高呢，其實都係 唔係武功嚟嘅，嗰啲佢都話力量嚟嘅， 力量 超人嚟 嘅，咁但係佢都冇話變身嗰啲啦，起碼 唔係變超人嘅， 唔係變超人囉，變 豬嗰個 殺下人嗰啲囉，係囉係囉，咁嗰啲唔算特攝嘅嗰啲，係囉，咁差唔多啦，今日啲資料過去都講到爆曬時啊，今日唔知過時添啊，係啦，講個幾鐘啦，咁好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同大家 收聽啦， 係啦，好，咁拜拜。